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思雨思念。每天22:00，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周一周五的时候，我们会在节目中跟大家交流各位咨询的一些问题。周六周日的节目呢，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情感的故事和文章。今天周六要跟大家分享怎样的一个话题呢？两个人在日复一日的生活相处中发现了问题，其中一方希望对方能够有所改变，而有的人为什么在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愿意改变，反而分手之后才会去改变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在现在这个后现代时代，问题会越来越多，有问题是正常的，往往真正的问题出在每个人都有问题，但是人们会把问题焦聚在对方的身上，然后都想改变对方，但实际上谁也改变不了谁，最后呢只有分手作为结局。但是分了手以后呢又觉得可惜，所以分手之后就觉得自己应该改变一下了。有句话不是说的好吗？不珍惜眼前的，然后失去了才知道对方的好，对方的优点，失去了才知道珍惜。 我觉得因为相爱在一起的时候，然后总认为对方会包容和迁就自己的一切，总抱着他那么爱我，我任性一点又怎么了那种心态，而没有意识到相爱都是相互的。如果一方一味的迁就，而另一方越是不依不饶，不要用对方的爱来挑战对方的忍耐度，每个人的忍耐度都是有限的，等到失去了才知道改变的时候已经是无力回天了，所以能爱的时候就好好的爱吧。像爱满都是相互彼此的爱着，并不是要任性，要按自己的个人想法去一直那样。 我觉得真正的爱是相互包容，然后共同成长。如果只有一方去一直无底线无条件的迁就另一方，而对方却从来不知道感恩，不知道去迁就另一方的话，那这样的爱也是不能长久的。这也不是真爱，而且我觉得这无关男女。不管是恋爱还是婚姻的时候，双方都应该做到去迁就对方。 两个人在相识、相知、相爱，其实是都是很容易的。但是呢，相爱容易，相处却很难。无论是什么关系，其实，我们在相处过程中，两个人双方的优缺点会逐渐的暴露，尤其是在缺点方面。如果双方不能去很好的包容和理解对方，那其中就会产生很多分歧。但是往往每个人又有他自尊心或者是固执的一面，他不愿意去为对方改变更多。但反之，如果一旦两个人因为一些事分开以后，反倒去真的是去愿意去为之改变，因为可能是那句话，或许是被爱的有恃无恐，他又或许是那句话，失去才会懂得珍惜。当你分开以后，你会念那个人的好，你就会想起那个人的各种好处。所以说，你会去改变，改变是因为你在想，可能遇到下一个人是更好，而且，会遇到更好的一方，也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我觉得两个日子久了都会发生改变吧，是互相迁就、互相改变、互相找自己的一个过程吧。如果爱情走到了尽头，我觉得应该是好聚好散吧。 想让对方改变是千难万难的，只有通过我方改变才能引起彼方的改变。因为这世界上只有三件事儿：老天的事儿、别人的事儿、我的事儿。除了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能改，其他都是无力改变的。老天的事儿你管得了吗？别人的事儿你管得了吗？所以好多人都把方向搞错了，一定是我变，我周边的人和事才能相应的改变。所以大家还是先爆发自己的小宇宙吧。 人就是这样嘛，在一起的时候不知道珍惜，当失去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对方身上还有很多的优点。在一起的时候往往经常会看到别人的缺点，失去了以后才会看到对方的优点，失去了才会知道后悔。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有的人为什么在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愿意改变，反而分手后才会去改变呢？给出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这篇故事的作者是一名叫做欧叔的网友。如果我能发烧到40度晕倒的话就好了。如果这样子，你会不会来探病，而且对我好一点呢？很多年前看《东京爱情故事》时，被丽香的这一句话打动。那时候这部剧看的简直要气死人，分分钟想要打死丸治，总觉得他习惯丽香对他的好，却一点也不珍惜。他没那么喜欢丽香，甚至心里还喜欢着别人，总是替丽香感到不值。可丽香却爱得义无反顾，让人心疼。很多时候爱情里，当一个人习惯了另一个人对自己的追逐，对自己的好，对自己的宠溺时，开始他往往会心怀感恩，珍惜你对他的好。但久而久之，当你的好变成他的习惯时， 恐怕或多或少都不会像当初那般珍惜了。不仅爱情如此，亲情、友情亦如是。年少时，我们总想快点长大成人，能够离开家。彼时，我们嫌弃家里的一切。成年后的我们，却越来越惦念在家的时光。每次回去，都恋恋不舍。忽然发觉，只有家，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可靠的地方。而正因为那段日子回不去了，我们现在才倍感珍惜。曾经和好朋友相处时，总是有拌嘴，互相嫌弃和埋怨，甚至会因为一点小事争吵不休。那时我们从没想过要珍惜什么，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应当。可如今分离了，会开始怀念当初相处的时光，发现那时感情是至诚至真，而现在看来却很稀有。其实你我都会犯这样的一种错，被偏爱则有恃无恐。当我们习惯，当我们拥有，便不再懂得珍惜。大到感情，小到事物，你心心念念想买的包，限量版的鞋，或者某样玩具，买来之前终日惦念，而到手之后两天半便丢在了一边。归根结底，我们是一种很自私的动物。这种自私是与生俱来的，人性里自有的。仔细想来，人对待感情如此，对待东西如此，甚至对待自然也如此。而远在繁忙城市里的我们，似乎并没有什么感觉。我们一时想不到自然污染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习惯了。我们习惯了拥有这些，认为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没有人觉得珍惜，没有人会想象假如生活没有他们我们会怎么样。至尊宝说，曾经有一份真诚的感情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感情如此，没有一个人的好是取之不尽的。爱若不珍惜维护，总有变淡的一天。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是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过度使用无痒不痛，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 些没还那仅有的激动也磨平激动，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是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我的使用不痒不痛，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骗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又落空。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伤口绽放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在落空。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两个人在日复一日的生活相处中发现了问题，其中的一方希望对方能够有所改变，而有的人为什么在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愿意改变，反而分手后才会去改变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分享的这篇故事来自一位叫做有故事的蒋同学的网友写的文章。经常有人在后台问我，怎样才能知道对方是不是真的爱自己？其实看到这样的问题，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心疼，因为爱和不爱并没有那么难猜。如果那个人真的爱你，你一定能感受到，无需多言，也无需多问。天气冷了，他会主动关心你有没有穿暖，你心情不好，他会想尽办法逗你开心。为了你，他会拒绝所有诱惑和吸引，因为他知道你对他来说有多重要。可惜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懂得这样的道理，总有那么几个傻瓜喜欢自欺欺人。朋友白羊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一直没谈过恋爱，直到念大学才开始初恋，所以他对这份感情非常重视，从一开始就抱着要和对方结婚的心态，体贴温柔从一而终。最大的改变就是恋爱后的他变得超难约，我每次约他，他不是要和男友约会，就是要回去给男友打扫卫生。难得约出来一次，到了饭点还要打电话问男友吃什么，给他点好外卖。白羊对男朋友那么好，对这段感情那么珍惜，我们都觉得他俩 应该很稳定。谁知道甜蜜才过了没多久，白羊就发现了男友的异常，不让白羊看他的手机，朋友圈、微博里也不发秀恩爱的信息，有的时候连白羊的电话也不接。终于白羊忍无可忍，翻看了男友的手机，刚一解锁就发现微信的聊天列表里他置顶着别人。他对白羊说忙的时候，其实是在说情话给别的女孩听。是啊，哪有这么忙呢？不过是不爱了吧。我在微博上看到一句话，我以为要相爱的两个人分手，至少要有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比如说第三者，比如说绝症，但其实不用。不安、忙碌、疲乏就够了。其实判断一个人爱不爱你，不是看热恋时你们有多么的如胶似漆，而是看他会把这份爱持续多久。一个爱你的男人一定会把你放在心上，不论有多忙也一定会抽时间找你。你打去的电话就算漏接也会再回拨给你，你的喜好习惯他都会默默看在眼里，也许不会说出口，但一定会有所行动。爱你的人是会为了你不自觉又心甘情愿地听你、懂你，甚至愿意为你付出和改变自己，因为他爱你啊，所以他格外珍惜你。但有的人永远只会浪费和消耗你的感情，他没想过珍惜你，因为他更爱自己。我想起前段时间吴尊在综艺节目《决定勇敢》中透露了老婆是初恋，记者打趣地问他，你把别人那儿往往是心碎记忆的初恋变成老婆，有什么秘诀吗？他笑着回答，恋爱很重要的就是把感情放在第一位，如果大家互相珍惜对方，那这段感情就可以走得很远。是啊，相互珍惜才是一份感情里最重要的点。如果一个人说爱你，你可能还要考虑考虑他是不是真心的，但如果一个人愿意花时间去了解你、珍惜你，你才有理由相信他真的很爱你。所以不用再问爱与不爱，他并没有那么的难判断。如果他爱你，他会把最好的给你，会真真切切的让你感受到他的心意。一个眼神，一个牵手，就可以确信无疑。但如果和他在一起，伤心难过的人是你，孤独纠结的人是你，流泪挽回的人也是你，那就真的没必要再留在他的身边了。你要知道，真正爱你的人一定会分外珍惜全世界只有一个的你。年轻的时候我们总以为爱情是轰轰烈烈，爱一个人就需要做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制造意想不到的浪漫，记录彼此甜蜜的点点滴滴。现在看来其实真的不必，他爱你便会时时刻刻想着你，记住你爱吃的菜，记得你说的话，和你分享他遇到所有好玩的事儿。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一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十三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周一周五的时候，我们会在节目中跟大家交流各位咨询的一些问题。周六周日的节目呢，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情感的故事和文章。今天周六要和大家分享怎样的一个话题呢？两个人在日复一日的生活相处中发现了问题，其中的一方希望对方能够有所改变，而有的人为什么在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愿意改变，反而分手后才会去改变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篇文章是一位叫做东林西亭的朋友。如果没有珍惜，所有的感情都没有意义。以前我不懂什么是珍惜，遇到他才知道，有一种爱，名字叫做珍惜。被珍惜的人很幸福，而懂得珍惜的人更幸福。感情纠纷的故事时刻都在上演。有人说，我们明明在一起很合适，最后却不得不分开，好不甘心呢。有人说，我知道是我错了，我已经道歉了，为什么他还是选择离开？很多人执着于分手的结果，却从不去想分手的原因。事隔多年，依旧隐隐作痛的回忆，在他们看来依然是我错了吗？你没有错，你只是没有珍惜。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在爱的世界里，没有谁对不起谁，只有谁不懂得珍惜谁。有人说，如果你珍惜他，就不会允许他受一点委屈。珍惜的感觉就是时刻会想着他的好，想着逗他开心，想着送他喜欢的礼物，想着让自己成为让他骄傲的人。说真的，珍惜应该从主动认错开始，这是懂得珍惜最起码的态度。你以为男人跪搓衣板真的是因为怕老婆吗？这只是珍惜他的一种表达方式，也许也是每个聪明男人都必备的技能。就像那首歌里唱的一样，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不愿意， 失去你的消息。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在爱的世界里，珍惜是无言的承诺，海誓山盟只能带给你短暂的感动，唯有珍惜才能陪你共度一生。如果你真的爱过，你一定明白，千言万语都抵不上一个拥抱。如果你真的爱过，你一定记得，那个拥抱叫做不离不弃。有人说，几乎所有的失恋都是因为不懂珍惜，而有的人在这方面又那么后知后觉。每个人都是用来珍惜的，不是用来使唤的。再好的珍藏品也抵不上一个爱你的人。所以不懂得珍惜，那剩下的谁也没有办法。懂得珍惜彼此，才算明白了爱情的真谛。从此你的世界中多了一份牵挂，幸福的两端是你和他。世界那么大，遇见实属不易，且行且珍惜。如果你和他彼此珍惜，你一定知道，被珍惜的人很幸福，而懂得珍惜的人更幸福。如果回忆中不曾有珍惜，希望你从此刻做起，不要等到分手后再去说，对不起，我没有珍惜。 生命中的最深 让他陪你。如果我变成回忆，最怕我太不争气，顽固地烂在空气，霸占你心里每一寸风湿。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两个人在日复一日的生活相处中发现了问题，其中一方希望对方能够有所改变，而有的人为什么在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愿意改变，反而分手后才会去改变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的这篇故事来自一位叫做小严谨的网友。常有这样的时刻，突然在某一瞬间极其想念一个人，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对方，对方可能正在忙，可能处于低谷中，淡淡地说了一句现在有事儿，稍后打给你，就挂了。当对方隔了一些时间再打给你的时候，你心里那瞬间的激动和情感却突然消失殆尽，只剩下疏远的寒暄和客套。而如果那一刻对方及时回应了，两人相谈甚欢，忆往昔峥嵘岁月，泪流满面，一份不经意可能就重新拾回了一份友谊或者错过的感情。然而这一切往往都是一瞬间的事儿，错过了那一刻就真的再也不会出现了。人世间的很多感情也是如此。前段时间的在朋友的推荐下下载了一款小游戏，叫一百种愚蠢的死法，玩得不亦乐乎，有点恶趣味。每一关都是想办法怎么让小人出意外愚蠢的死去，但玩着玩着兴致勃勃之时，游戏突然卡住了。我按了半天老是失败，耐心慢慢的被磨损，但是为了进入下一关不断重新开始，不断等，最后等到沉沉睡去。第二天起来打开游戏，一下就成功通关了，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却再也提不起昨晚那种高昂的兴致了，随意玩了两关就百无聊赖地删除了。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不胜枚举，计划好的旅行因为种种原因延期，等到好不容易人和时间都凑齐了，却失去了旅行的兴致。想看一本书怎么也找不到，等它无意出现时你早已失去了看书的耐心和兴趣。伤口出血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创可贴， 等创可贴买来的时候，伤口却已经自我愈合。伤心的时候只想要一个简单的安慰没出现，等那安慰姗姗来迟，情深意长时，却已经只剩冷漠。想必每个独立生活的现代人都有过最脆弱的时刻，想依靠谁却谁也没出现过的经历。人是怎么变坚强的呢？无非是知道一切都不会如你意，及时出现，最终形影不离的也只有你自己。心情就是那么容易被改变的东西，所以我常说千金难得赤子之心。我们通常很难保持对事物最初的心情，只能不自觉地被情绪左右，要么冲动，要么拖延，总错过了相遇最合适的时间。什么叫多余？多余就是夏天的棉袄，冬天的蒲扇，还有等我心凉以后你的殷勤。这段话来自李碧华。这是一个颇为伤感的故事。大谷是我留日时候的第三任室友，美术专业，热血白痴，高大威猛，却自认没有女人缘。可事实上他女人缘很好。大谷很有才华，我看过他的很多作品，绝对是一流水准。有时候去他房间看他一脸苦大仇深地细心雕琢自己的画作，慢慢呈现出一个色彩斑斓的绚丽世界的过程，真心觉得认真有才华的男人的确有魅力。有个长得日系的短发御姐经常来找大谷，名字中有个莹字，就叫她莹姐吧。莹姐总是很酷，总是一身黑夹克，霸气朋克风装扮，在国内的时候还玩过地下乐队。两个人很有话题，特别合拍，有时候看他们笑得白痴一样，都不明白笑点在哪。经常看到两个人一起蹲在榻榻米上，喝着啤酒，抽着烟，一起看着重口味恐怖片，一起吐槽，不时异口同声的仰天大笑，笑得比恐怖片惊悚多了。甚至有时候回到宿舍，两个人已经做了一桌菜，喝着清酒，一脸醉意地招呼我，恍惚间我还以为我闯进人家里了。我以为他们迟早是一对儿，但是大谷却一直说把他当兄弟。我就知道这种事儿不会好了。因为两个人都是在读语言学校，大谷想考东京的艺术大学，莹姐想去的是京都。大谷跟我说有些事情注定是没有结果的，所以还是不要开始的好。我不置可否，一声叹息。后来莹姐考上了京都的学校，临行前一天晚上举行了送别会，结束后大谷送她回去。喝高了的莹姐拉着大谷的衣领问他说，你来不来京都找我？大谷只能弱弱地说，我去京都玩的时候一定会找你的。可莹姐却说，玩什么呀，我要你跟我一起去。你到底什么意思？你是男人吗？好吧，你不说那我说，我喜欢你，我想跟你在一起，你给个痛快吧。大谷平时挺爷们儿的一个人，这个时候却说不出话来，只能扶着莹姐说，你醉了，你醉了，我现在答应你容易，可以后的事儿谁也说不准。送到莹姐家以后，莹姐只是止不住的一边哭一边在榻榻米上打滚耍无赖，大姑只能无奈地陪伴安慰，直到莹姐主动抱住了她，世界安静了。那之后大姑变得特别沉默，每次回到住处都看到她面无表情的作画写论文。一个月不到的功夫已经做出了一册很有质量的画集。画家真是怪物，也会不时问我一些申请学校的事儿。他告诉我他决定了，他要去京都。我很高兴，问他告诉莹姐了没有，他笑笑说没，想给他一个惊喜。我想明白了，这么合拍的女人也许以后一辈子都难得遇见，错过了就可惜了。我有点担心，那你要告诉他呀，你当初那么不给面子地拒绝了他，凭什么觉得他还会等你呢？大谷乐观地笑笑，是我的总是我的，逃不掉抢不走。 看着他畅想明天明亮发光的脑补眼神，我就觉得这事儿不会好了。三个月后，大谷申请到了京都京华大学，一所以美术动漫专业出名的私立大学，很不错。出发前一夜在居酒屋，大谷不无煽情地跟我说了一句俗到爆的话。都说人这一生至少要有一次奋不顾身的爱情和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你说我这次是不是全起活了？然后拿出一本小册子打开给我看，是动漫画的影姐，很有味道，很漂亮。我衷心祝福道，祝你马到成功。之后的故事是这样的，到了京都后的大谷给影姐打电话，一边聊着一路前往影姐的学校。大谷有影姐的住处，径直到了对方楼下，坐在楼梯口一边抽烟一边想着怎么给对方惊喜。这时楼下走上去一个年轻男人，一会儿大谷在电话中听到有男人叫莹的声音。莹不好意思地说，不好意思大谷，我朋友来叫我了，我先挂了，改天再聊。大谷突然呆住了，苦笑道，不会是男朋友吧？对方半晌不语。男生的声音更加明显了，莹莹，开门啊。当男人搂着莹姐的肩膀笑嘻嘻地下楼时，躲在不远处角落的大谷脑海里已经空空荡荡，仿佛被棒球直线击中一般嗡嗡作响。他坐在莹学校操场的长椅上，看着学校来来往往欢声笑语的学生们，想着如果当初坚定地给他一个承诺，是否两人现在已牵手漫步校园呢？而如今除了手中的烟蒂，只有京都秋夜萧瑟的寒风相随，这落寞的感觉真适合做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的音乐录影带。我忽然觉得人活得很累，活得充满遗憾与悔恨，往往总是错在把错误的希望寄托在以后，总以为以后会有很多时间和机会去弥补当下的错失和渴望，而明明很多东西你当下就可以把握，尤其是感情。炽烈的感情本来就像一阵火一般扑面而来，可你怕了，你一闪再闪，一灭再灭，直到火灭了，空留灰烬。你觉得凉了冷了，空虚寂寞了，可这时候对着一片灰烬再想点燃又有何用呢？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这样。